生。那么，佛陀还继续说，就是三，下面就是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其实各自的这个前世的这个业力不同啊，就是根基的这个差别呢，就是千差万别啊，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有些是稍微就是降一点佛法的话呢，热泪盈眶，马上能接受，然后真正是这个升起真正将来，有些的话呢，就是可能说了这个多少个这个念多少戒的话呢，就是越来越严重；有些的话呢，就是可能会慢慢慢慢说的话，他慢慢慢慢呢，就是让这个归入正道。那么佛陀呢，就是他以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分身方法来就是度脱他们。那度脱呢？有什么样呢？就是就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呢，就是下面就是降到这，有些呢就是显现这个男人这个男子的这种形象来度化他们的，有些呢就是显现这个女性的啊，就是女人的这种形象身份来度化，还有些的话呢就是天啊龙啊他们的这个形象，还有些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鬼啊神啊。啊，就我们一般这个汉地的话，那什么这个鬼的话，恶鬼啊之类的，然后圣的话，那就是一些圣贤呐，就是像那个道教所说的那样的这种圣贤呐，就是大家都比较崇拜的，就是这种就是鬼圣像的话，那就是也很有可能就是佛的这个像，还有一些的话，那就是显现成我们经常说的种种化身啊，就是真的这个山林呐、船员呐，还有这个河池啊，就是水泉呐、水井呐等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利益众生。啊，就是都能就是以此这种方式来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啊，就是所以确实获得这种现象的话呢，就像我们大圆满心性修习大彻书里面就是讲了很多种种法相的时候，哪怕是就是道路也好，明灯也好，就是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门槛呐，就是这些都是很有可能就是获得这个现象。就像华严经当中也是讲了，如来这个身清净其量气。气虚空啊，就是如来的这种深深的境界的话呢，那它可以就是等同于这个虚空，随顺众生故，普入住世间。就是那么，因为佛陀的话呢，就是他随顺众生吧，就是所以呢，就是他这个全面的这个或者说一切呢，就是如于这个世间当中，就是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显现的一般的这个男身像也好，女身像也好，甚至这个什么山川河流啊，就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现象的话呢，其实都有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像，就是很有可能我们经常呢就是看不惯的，就是非常横的这个冤敌也好，就是或者说是恶人也好，这些的话呢，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他们也是以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利益众生，就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这叫做这个佛法当中呢，就是叫幻化这个啊，就是各种像。那么或者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第十天呐，就是什么这个梵天呐，就是这些啊，就是活现呢，就是梵天王的身像，或者呢就是转轮王啊，就是各个国家的总统啊、元首啊，就是那些这个国王啊，就是这样的。或者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显现一些居士像啊，就居士的话呢，可能，下面有优婆塞，就是他这里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以一些其他的这个所谓的长者啊、施主啊，就是这样的。或者呢，就是像这个国王像啊，就是就前面是转轮王，这边是国王的。然后或者的话呢，就是像一些宰相啊，就是宰辅相啊，宰辅相。还有呢，就是官庶啊，就是官庶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现在的我们的一些长官呐、省长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些官庶。或者呢，就是显现什么呢？就是显现这个，这个比丘啊、比丘尼，就是出家方面的。然后这个佛教徒的这个在家方面的优婆塞和优婆利啊，就优婆夷僧，乃至的话呢，就是这个成就者的，就是声闻和阿罗汉啊，就是声闻阿罗汉，就是阿罗汉的话得果的，就声闻的话呢，可能在这里的话还没有得。最高的果包括这个瑜牛果啊、瑜牛相啊，还有这个依赖果和依赖相、不赖果和不赖相，然后这个阿罗相、阿罗汉相，就然后阿罗汉果位，还有这个杜鹃，就是辟支佛，然后呢就是菩萨当当相，就是来这个利益众生啊，就是来这个度化，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非但啊，就是非但。佛身度现期间，就是并不是是单单的这个佛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话呢，到寺院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对佛就是很恭敬的啊，就是他就是度化我们的。然后其他的就是包括我们身边的就是很多人的话呢，啊，就这是一个婆罗门呐，这是一个优婆塞啊，就这是一个什么出家人呐，就是就根本呢就是没有恭敬心，没有 像是他们是有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化现，就是所以佛陀呢就是亲自说辞，就是我度化众生的时候呢，我如果以佛的身相来就是这个如意世间的话呢，就是恐怕是没办法就是度到，就是因此呢我也可能以人的形象啊来度众生。像汉传佛教当中的话呢，像以前的什么这个寒山社的啊，就是这些都是什么文殊啊、普贤啊，还有那个什么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就和尚，比如说钦定上师的话，有些也是说是什么这个地藏王菩萨啊，有些是可能弟子就是随便串的，就有些是确确实实他们就是这个诸佛菩萨的话呢，就是以不同的一些这个大的这个身相呢，当然这个是我们可能实践当中比较公认的，就是有一些大的像藏地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智中德真寺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就是化身啊，就是宗藏干布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呐、啊，然后拉图多日是普贤菩萨是吧？谁的化身？就是有这样的各种这个说法。所以说我们那个就是有些是确实人们就是共唱的，就是也的确也是他的有这个他的特点的啊。就是我以前那个梵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就是一直是我读人文，就自己呢就是也可能没有什么很多的理由，但是一直想不管。他的书籍里面就是有那个转世那个转世的话，我想是上师如意宝师应该是文殊菩萨无二无别的，就是我的这个人顶的话呢，就是不管别人是承认还是不承认，我自己的话呢经常祈祷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就是上师跟这个文殊菩萨这个无二无别的，就是一切这个上师的所说所言所行所作都是这个用这个清净的这种眼光来就是看待。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自己觉得呢，就是在自己这个恶劣深重的一个人来讲的话呢，就是相续当中也应该得到了就是很多的这个文殊菩萨的智慧也好，文殊菩萨的加持也好，文殊菩萨的这种不共的这种这个慈悲心吧，就是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当然有些梵王的传记当中就是说是什么利饶琅巴的化身啊，就是然后各种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包括这个金刚相目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化现啊，就是有各种这个说法的，但别人这个说法是别人的这种想法吧，自己就是也许有你有，也许没有你有，但是自己呢，就是应该是在整个移植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把上师看着是真正的这个文殊菩萨啊，就是我个人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也是经常这个不管是我们这个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也好，或者自己在家里呢，就是有时候祈祷的时候呢，确实也是这个，因为上师在那个五台山的很多的这个衣柜和修法当中的话呢，确实也是要求这个上师和这个文殊菩萨无二无别的话呢，就是获得很多的加持，就是我们现在就经常念诵到那些我在你人工增加或者对你心容易了。因为彭总教老师让的，我不能就东半坡的寻迹了。梵王的那个祈祷文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五台山，就是获得那个，就是文殊菩萨的加持如意心见，就是这样说的而已。但实际上呢，就是我自己认为是这个无二无别，就是不管是上师在世也好，不在世，如果跟上师与这个普贤这个文殊菩萨无二无别的话，那就是都这个获得了这个。他的这个价值，比如说我个人而言的话呢，虽然梵王呢也这个提倡就是念地藏，念那个什么地藏菩萨的名号，也提倡念那个观音菩萨的名号，也提倡呢就是念那个什么这个其他的，就是包括就是这个初盖藏菩萨的名号啊，是只有这样的。但是让我观那个地藏菩萨的这个身相无二无别的话呢，好像这也许可能自己的分别念吧，就是就好像观的话呢，就是有点困难，就是应该是文殊菩萨的这个身相观在一起的话呢，就是很容易，就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别念也好，就是自己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就是也算是一个这个体会吧，就是体会就是这。那么所以呢，就是我想这个度化众生的话不一定是全是用佛，就是有些是菩萨，有些是甚至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就是这个我们身边的就是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都是这个诸佛菩萨的化现。这一项的话呢，他就降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 接下来就是说，这个佛陀呢，就是要求啊，就是说这个如观无类，内界这个清苦啊，就是度脱如是，当南华刚强罪苦众生，他说你们就是看看，就是我这个多胜内界当中呢，就是那么这个精进的。啊，就是精进的，很辛苦的，就是当然佛陀是没有真正的就是那么痛苦啊、伤心啊，就是这些都是应该没有的。但是在显现上的话呢，就是确实这个末法时代的，尤其是刚强难化的这些众生呢，就度化是非常难的，就是刚强难化的罪苦众生啊，确实众生有时候是特别的这种。刚强难化吧，就是再怎么样用佛法说的话呢，也没有办法的；用时间法说的话呢，就是也没有办法的。然后，哪怕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来到面前的话呢，就是可能也没办法的。有这样的刚强难化的众生，所以佛陀呢，就是说是你们看看，就是我这个很不容易，就是度化这样的这种刚强难化的众生。还有呢，就是为挑夫者，就是这个睡至夜里。因为当时那个释迦牟尼佛不能跳覆的那些呢，睡着这个夜里吧，就是睡着夜里的报应的话呢，可能会堕入这个大地狱当中啊，就大恶趣当中，感受这个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地藏菩萨呢，就是应该是一年呢，你应该相得起，相得起什么呢？我在这个33天，就是也就是说道理天呢，就是给你非常珍重的，很仁政的，就是交代过，就是跟你就是就很认真的，就是这个叮嘱啊，就是或者说是，就是委托你呢，就是把这个娑婆众生的娑婆世界的非常就是难以这个度化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委以用你来这个度化。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就诸类品呐、啊，就是诸类品的教父的时候呢，当时那个释迦牟尼佛也是说过，就我这次就是没办法度化的这些特别就是，这个难度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就这个要交给这个地藏菩萨你呢就是一个都不剩下，就是全部要度完。他是当时是这样讲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他要求他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向导要度众生啊，就是度的时候呢，就是只有这个地藏菩萨你来，就是最后的这些众生要度啊，就可能每个人不一定是像佛陀和地藏菩萨一样的，但是每个尤其是我们将近说法的一些这个法师们的话呢，可能。在你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呢，就是最好是你有愿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度能度。但是如果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就是度的话，那就是你也应该准备就是交代给这个其他的这个有愿的一些什么，就是当时你实在是没办法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是没办法的，你可能有非常非常的路，你就是要向全部都度，但是。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度的话，那就是可能也能找到就是其他的比较相应的啊，就是这个呢，可能我想很多人啊，不可能是这个。你看佛陀的全部都没办法度，就是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别说度，就是念这个众生善根的，有时候是很困难的。但是众生的因缘是不可思议的，有些是确实是这个文殊菩萨度的，就是阿难没办法的；有些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都没办法度的，就是然后只有呢，就是阿难和这个什么迦叶就是可以度的。就这种现象是肯定有的，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比如说这个像尽心尽力的饶益一切有情的话，那就是可能反而就是饶益不到，就是害众生有困难的。如果这个众生呢，就是交给这个其他的一个众生啊，比如说我今天什么某个多少多少人的话，那实在是没办法的话，我交付于这个其他的话呢，那也许可能这个一突愿呢，就是因缘很好嘛，因缘很好的时候呢，那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这个解脱。就是，所以这种方式呢，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这里也是说了，说是这个，你一定要向导度碎天的时候呢，就是就我跟你已经交代的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的话，那就是到最后这个弥勒佛出世啊，我们有些这个历算当中是什么这个56亿这个7000万年以后呢，就是弥勒菩萨这个变成佛，就是然后出世，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让他们就是这个获得解脱，远离一切痛苦，并且呢就是获得了这个佛。的这个受记啊，就是佛陀呢，就是当时给那个地藏菩萨呢，就是这个他的分身呢，就是全部聚集在哪里的时候呢，做了这样的一个交代啊，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交代，就是确实从这里看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 佛陀呢，就是对个别的这个众生的话，那就是确确实实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到虽然我们这个地藏经呢，就是没有到最后的，但是这个地藏经里面呢，就是把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些化身的话呢，来到这里，来到这里以后呢，佛陀做了最后的一个交代，就是我这个就是向诸事众生呢，就是全部度尽，但是呢，就最后的是没有办法度尽，就是只有个别的呢，就是让那个什么地藏菩萨，就是你来度啊，就是这个是给他就交代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也是大家应该清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世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分身的地藏菩萨呢，就是变成就是一个这个形体啊，就是本来都是刚才前面不可说和不可言的这么多的这个地藏菩萨，就是而且这些地藏菩萨全部都分别在这个不同的地狱里面，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些全部来到这里以后的话呢，其实诸佛菩萨的这种幻化现象呢，也是不可思议的。他就马上呢，就是变成一个地藏菩萨的像，然后他们呢，就是泪流满面，就是非常这个现的这种悲哀悲伤的这个表情，然后呢，就是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这样的这个称拜，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亲舌，然后地藏菩萨呢，就是他就说啊，我从这个救援界以来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蒙受这个佛的这个加持和接引啊。那获得呢，就是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就是他这里地藏菩萨，他说是我这个依靠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话，那就是，那么就是已经这个就是获得了就是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并且呢就是得到了这个大的这个智慧啊，就是当然只有地藏菩萨他能有那么多的分身的这种能力，不然其他的话他是肯定没办法，就是到地狱里面不要说是那么。是多的世界的地狱，就是一个地狱的这个里面去的话，那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这样的话，那就是他说，我因为有了这个佛的这个加持和威信力，就是和智慧的话呢，我可以已经分身呢，就是遍满这个边千万亿的这个恒河沙数的世界啊。然后每一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那幻化成也是百千万亿的这个身，然后每一个身的话呢，就是度化什么呢？就是百千万亿的这种众生啊，就让他们呢都这个皈依这个三宝啊，永远呢就是离开这个一切生死轮回，最后呢就是获得这个涅槃呢，就是到达这个获得这个获得的这种涅槃，就是所以他这里的话呢就是就是依靠这个佛的这个加持力呢，就是那么地藏菩萨呢他度众生啊，地藏菩萨是怎么度众生呢？你看就是。是这么多的世界，这么多的这个化身像呢，就让这么多众生呢，就是皈依三宝和最后呢，就是远离这个生死轮回。其实，皈依三宝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皈依后的话，那就是在三宝的这个群体当中，也是就是不管是你是出家身份也好，在家身份也好，这个有生之年当中的话，那就是没有造很大的业，然后呢，就是对这个上师三宝呢，就是有恭敬心、虔诚心，哪怕是修的不是那么精进，没有那么的这种就是特别的这种精进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就是这个间接就是一直到这个死之前呢，就是没有变。行为呢就是一直没有变，然后自己的包括有些念诵啊，就这些一直没有变的话呢，一般就是皈依这个三宝的这些人呢，就像这个随念三宝经里面就是所讲的一样的，就是绝对不会就是堕落的，绝对不会堕恶趣当中的，就这是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就是所以他这里也是先就是皈依三宝，然后的话呢就是用你这个圣色，最后呢就是到达这个涅槃啊，就这一点的话，地藏王菩萨确实是有这个能力也好，就是有这个这种威力吧，就是他有这样的这个发愿力，就是地藏圣人经当中也是讲的，勇猛命地藏出现什么这个现出家为一相啊，就是那么地藏菩萨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地藏的意思的话呢，就是也有什么呢，就是也有功德宝藏的意思，也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度化众生就是非常勇猛的，而且呢就是他是那个出家相的，就是按照这个地藏十轮经的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形象的话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出家相，然后我们那个 藏地的八大菩萨的那个身像当中的话，那就是是应该是相当于是一种报身像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前面的这个像的话，那就是也是地藏像。但这个地藏像的话呢，就是有两种，就是有一种的话呢，竖立这个拉着宝瓶和这个珍宝啊，就如意宝和那个宝瓶，就是宝瓶在这里，然后呢就是这个竖立就是拉着那个宝瓶的，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摩诃仁波切做的念诵那个八吉祥文里面的八大菩萨的这个标志的话呢，应该是这样的。还有摩诃仁波切另外有一个地藏菩萨的衣柜，就是这个地藏菩萨的衣柜的话呢，好像跟这个一样的，就是一只手呢就是拉着如意宝，一只手呢就是拉着一个那个就是这个叶子啊，就是有这个花。这你拉的是什么？应该是叶子是吧？树叶。清楚吗？所以我们那个就如果你的那个讲像修行的话呢，如果地藏菩萨就是像那个藏传佛教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像这种身像，就是持着如意宝的这个宝瓶的这样的观像也是可以的啊，就这样观想也可以。或者说是汉传佛教当中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持着那个就是天杖的，就是那样的这个出家像啊，就这样也可以。我看到那个汉地的很多地藏菩萨的感应炉当中呢，都是按照那个地藏这个声论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出家像啊，就是我看到汉地很多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些那个感应片的话，那就是都讲的是一个出家像。但藏地的话呢，不管是八大菩萨的坛卡里面也好，塑像当中的话，那就是也是更有这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按照那个藏传佛教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地藏像也可以，汉传佛教的也可以。当然，你对哪一个菩萨有信心的话呢？其实这个菩萨呢，就是有时候可能穿这样的，有时候做这样的姿势，就是都应该是这个合理的啊，就这样的。然后呢？就那个单于佛法众位，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就是作为那个就刚才那个就是做这个善根嘛。那么如果就只要在那个前面呢，就是讲那个只要在那个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呢，如果做一些善事啊，就是做一些善事是很小很小的，那一根毛也好，一滴水也好，一粒沙子也好，一粒微尘也好，很小很小的，就是还要这个毫发须的，就一点一点的做这样的善事的话呢，那地藏菩萨所说，我依靠我的这种这个加持力也好，就是那么就是逐渐逐渐呢，就是度脱这些众生啊，就是他们呢，就是获得最大的这个暂时和究竟的利益，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依靠地藏菩萨的这种这个像也好，依靠地藏经也好，或者是这个地藏的这种这个佛号也好，凡是以这个地藏菩萨借愿的，哪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这种善根的话，那就是对众生呢，应该是最好的一种因缘啊，就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依靠没有依靠他，就是哪怕是一点点善事都没有的，善事都没有做的话呢，那就没办法解脱，就没办法借愿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只要有一点点的这种善根的话呢，那就有希望，就是有办法。所以以前那个什么魔以善小而不为，魔以恶小而为之，就是有这样的说，这个古人呢也是这样讲的嘛，就是不要因为善呢就是很小，就是而不要就是觉得说啊，我今天就是念一个圣号就是如何如何啊，我今天呢就是做个什么啊，这个刻个图啊，就供一个灯啊，就是这个有什么就不能怎么想，就是哪怕是我们那个念七遍就是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的话，那就是对整个世界对个人的这种烦恼等等，就是有很大的这种转变和利益，就是大家一起来念诵。上求三化三化全部三业两波拉香藏龙求多调松解，上求三化三化全部三业两波拉香藏龙求多调松解，上求三化三化全部三业两波拉香藏龙求多调松解，上求三化三化全部三业两波拉香藏龙求多调松解，上求三化三化全部三业两波拉香藏龙求多调松解， 上求三花三花千波三一两波拉下王藏龙求多飘松去上求三花三花千波三一两波拉下三龙求多飘松去我三一两波提及都接动杂巴摩龙金色你闭南美一些金翅金翅定扎空的罗达算就是不是修然后当时那个就地藏王菩萨呢就是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他说我呢就是哪怕是做一点点在佛法当中善事的话那就是我也可以有办法就是这个众生是就是得到这个解脱那么地藏菩萨所为人世尊的话那就是不要后世恶劣众生为有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亲你呢就是把这些恶劣可怜的这些众生呢可以交给我你呢就是不用担心啊你就完全可以放心的那么地藏菩萨的话呢就是拜佛啊就是三拜佛就是三次这样讲的啊就唯愿世尊不用后世恶劣众生为有啊这是地藏菩萨的尤其是这个恶劣众生啊就是恶劣众生就是业力非常非常的慎重的这些恶劣众生的话那就是确实地藏菩萨是这个有办法的就是他当时在佛陀面前呢就是再善的啊就是做过这个善变就是你就这个最不听话的最刚强难化的你都没办法的这些坏人呢就是全部交给我的话呢我还是有办法的就是请这个世尊呢就是放心的啊确实这个我们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不管是我们度众生也好啊或者我们自相续当中的非常烦恼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祈祷就是地藏王菩萨的话呢确实也许是这个地藏王菩萨的他的这个发愿力在世尊面前呢就是他的这个承诺然后我们这个做事众生的这种恶缘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地藏王菩萨是非常的契机就是以各种的这样的这个因缘关系的话呢很有这个办法啊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呢有时候真的很可怜就是就没办法就是说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怜就是所以说呢他这里呢就是在佛面前也再三的已经讲了就是凡是这个恶劣众生的话呢都交给我的话呢我是可以就是有办法就是后面地藏菩萨呢就是也是也再三的这样承诺就是在最后那个佛陀呢就是要实现圆寂的之前的话那就是说是所有的这些住世众生呢就都交给你就是当时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做事的这些众生呢确实现在从外面的外界来看呢地碎火风也好战争饥荒也好确实这个跟以往很多不要说是最这个像唐代啊就是那个时候佛教兴盛的时候不用说就是现在呢就是就整个这个在一段时间以来吧就是大概是三四十年以来的话呢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外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呢就是也非常的这个强大。然而中间的各方面的因缘包括佛寺也好佛像也好还有我们这个对这个高僧大德的这个纷纷圆寂也好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这种恶好的话那就是不断的这个传染。然后我们内在的这个众生的这种贪嗔痴也好就是嫉妒也好傲慢也好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这个嗔痴啊憎恨啊就是这个睡烦恼和根本烦恼的这种这个大海的这个波浪的涌现的话那就是也是日益这个增多吧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确实很需要就是具有非常强烈的这个佛菩萨否则的话那就是这个众生的这种恶缘就是很难这个改变了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你像以前的初戒啊以前的这种这个佛法兴盛的时候众生烦恼比较这个薄弱的时候的话那可能佛菩萨也是就是都非常多的高僧大德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就是得过的人也好修行成就的各方面的善的因缘呢就是样样都齐聚但如今就是这个做事的话呢很多方面 啊，就确实是需要，就是像地藏菩萨就是之类的一些，就是具有这个强大这个力量的啊，像那个杜牧啊，就是像这个莲花生大师啊，这样就是众生就是非常迫切的这个信心来祈祷的话呢，也许是根本上能转变的。但即便是不能转变的话呢，也是众生的业力，也是自己的这种业力，就是我们大家都也是没有办法的。就是所以说呢，啊，这方面就是大家也应该就是思考。最后的话呢，就是佛陀呢，就是赞叹，就是地藏菩萨说啊，善哉善哉，啊，就我是非常这个啊，就是随喜啊，就是非常这个随喜你的这个所作所为啊，然后你呢，就是能成就救援界以来就是发的这种弘愿啊，就是地藏菩萨，就是他这个你这救援界以来呢，就是发的这样的这个弘法利生的誓愿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就是光度必降啊，就降毕，那光度有情的这个事业呢也非常圆满。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当证的这个菩提啊，因为那个最后所有的这些弘法利生的事业圆满的时候呢，就是地藏菩萨也是他并没有说是永远不成佛，就是他还是最终呢，就是这个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度化众生的事业圆满的时候呢，也是会证的菩提啊。好，讲到这里了，今天，明天后天没有课，然后星期一也是一样的。